第87集，别去招惹。 与此同时，远在京城千里之外的京湖南一地，身披囚衣、戴着手铐脚镣的犯人们神情空洞。他们在囚车之上被带往了卢峰残部逃亡的大本营。这些人正是前些时日顾元白在京中挖出来的探子，其中大多都是各宗亲大臣府上说得上名字的家仆。在府中过的虽然不是主人的日子，但也比这时要好上几百倍。这一路过来，他们虽在囚车之上，但也备受折磨。其中好几个不堪受辱的女子，好几次都想要咬舌自尽，但终究他们被一个不少地送到了京湖南这里。官兵把人放在京湖南这里，自然会有人将这些人给接走，发挥他们剩下的作用。卢峰残部之中，大大小小从京城中逃出来的人有百余人左右。卢峰虽死，他的门客学生却有不少拼死躲过了皇帝的镰刀，一路随军中领兵的校尉徐雄元逃到了京湖南一地。京湖南势力错综复杂，民风混乱，这里的地方豪强违法犯罪，甚至草菅人命，把控官政，万千土地被其兼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势力。这样的混乱地方正好适合让反叛军暗中生长。卢峰残部们自认为当时的皇帝虽然表露出了雷霆手段，但势力还没有重新洗牌，便没有能力追上他们。等如今皇帝有能力之后，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埋伏了起来。而他们暗中也给自己命名了假身会一名。假身二字取自兴驾升侠两词之中的驾和升的谐音字，而这两个字正有天子驾崩的意思，其中恶意可见一斑。如今大堂之内，20余名卢峰派的重要人物齐聚在此，商议的正是会中近日缺钱少粮的事。徐雄元叛逃时带走了5000名士兵，这些士兵再加上百余个只会吃闲饭从没下过地的人，他们从京城带过来的金山银山也快要被挥霍一空了。卢峰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差不多都用完了。大堂之中一片争议之声。徐雄元目前就是假身会的首领，他手里头有兵，其他人都得听他的话。其中有几个相当聪明的门客已经被他当作军师一般的用了。其中一位军师正在高谈阔论，就听见外头传来了一阵响动。众人转身一看，就见是徐雄元平日里被为信任的军师赵州领了一个人进来。徐雄元眉头一皱，声音洪亮地问道： 赵先生，这位是？ 徐雄元原名乃姓徐，名雄志，叛逃之后因为野心勃勃，将其伪字改成了顾元白的元字。赵州笑着把人带到了徐雄元面前： 将军，这是在下的友人，江南健康人，名为刘岩。 刘岩相貌普通，看起来却儒雅非常，一副文化人的模样。他朝着徐雄元微微一拜，笑道： 小人远慕将军大名，如此一见，当知什么才叫做世间英雄。 徐 雄 元心知军师不会给自己引荐一个没有用的人，于是仰头哈哈大笑。 惭愧惭愧，不知刘小友如今来找我是为了什么事？ 都是那当今皇帝将我逼到要找将军相助。 这…… 徐雄元不由朝赵州看去，军师微微一笑，朝着他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徐雄元心中一喜，也故作惊讶的道： 那狗皇帝又做了什么事？ 小人家中经商，尚有几分闲钱，平日里与那些衙门里的官爷来往也亲密，如今皇帝开始反腐，竟然不分青红皂白的将我一家判了刑，说我等是官商勾结，都是杀头坐牢的大罪，小人没办法，只好带着家财逃亡了。 那你父母家人呢？ 他们未逃得出来，他们都是被 当今皇上害的。 刘岩闷声落泪，不住点头。徐雄元都差点没压住笑。 瞧瞧瞧瞧啊，天眷我徐某人。 会中粮食钱财没有了， 这就上来了一个送钱送粮的。徐雄元心中畅快无比，他装模作样地安慰了刘岩一番，等刘岩正式加入假身会之后，看着后面一车车运进来的金银和大袋大袋的粮食，再也移不开眼。刘岩站在人群之后，堂中的阴影打在他的脸上，很多很多的人已经凑在那一车车财富的旁边，无人顾得上他。刘岩抬起头，脸上的悲伤已经不在，他看着周围的东西，打量着整个反叛军的据点。 这就是假生会啊，是圣上想要其踏平豪强的假生会啊。这个名字可太难听了，但是我会认真的待在这儿，用圣上给予我的这一车车的粮食和金银，去换取一个走到徐雄元身边的位置。花了那么多的钱财金银，怎么也得换来一份说得上来话的位置，不是？ 京城之中，正在办事的两位大人，薛远和楚卫立在张氏面前，两个人都面无表情，等时间一到，和张氏族长客套两句，就立刻朝着自己的马匹走去。楚卫虽然知晓正常人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干出威胁朝廷官员性命的事，但薛远不是正常人，因此他特意吩咐让府中的人派来一位身强力壮的小厮为他驾马。在上马车之前，薛远驾马从他身旁经过。 楚大人，奉劝你一句， 别去招惹不该招惹。 在下也奉劝薛大人一句，别去消想不该消想的人。 哼。 薛远扯起唇瞥了他一眼，眼神之中阴光沉沉，最后驾马离开。马蹄扬起的灰尘呛得楚卫捂住了口鼻。楚卫立着不动，薛远那个眼神给楚卫一种他刚刚真的要杀了自己的感觉。在战场浮浮沉沉的人一身的煞气和杀意让人无法忽视，如果这不是在街上，楚卫呼出一口气，转身上了马车。 此人太过危险，如何能待在圣上身边？ 薛远回府后，整整在练武场耗了一个时辰，才压下心里头旺盛的杀意。他从练武场出来的时候，浑身都已经湿透，面无表情地大步朝着御房走去，身后的小厮小跑着困难跟上。 大公子，二公子说想见你。 让他爬到池子边掉下去再爬起来，再来跟我说事。 是是，小的这就让二公子照办。 薛远面无表情地一路走到了房间，旁边的浴房已经有人备好了水，他拿着干净外衣走进浴房里，房门哐当一声被他的手劲砸得叮当作响。整整一天没有见到顾元白，薛远眼睛要憋出红血丝了。薛远是个糙汉，对水温没有讲究，也不爱慢悠悠地洗澡，他直接拿着水从头往身上一浇，越浇越是脸色黑沉，脑子里一会儿闪过顾元白的脸，一会儿闪过楚卫的脸，一会儿竟然闪过了他们俩对视一笑的脸。薛远搂头给自己浇了一勺冷水，水哗啦啦地流在了地上，他冷凝地顺着水流一看，余光却突然看到角落柜子下有一个小白点。他眼皮猛地一跳，大步上前踏过水流，弯腰一捡，是个白色手帕，手帕上有着污点，像是被脚踩过。薛远想起来了，这是许久之前他同常玉言在湖泊之中捡起的帕子。那日晚膳用完皇上从宫中赏下的膳食之后，他随手拿着这个在脚底碾过的手帕进了浴房，洗澡的时候随便给扔在了一旁。这个浴房只有薛远和打扫的小厮进来，这手帕竟然莫名其妙被留到了现在。这是顾元白的手帕，上面还有龙纹，曾经漫不经心踩在手帕上的画面历历在目。薛远看着上面的污泥，脸色变来变去，连洗到一半的澡都忘了，大步走到浴桶跟前开始洗帕子。 薛九牙，你踩什么不好非要去踩帕子？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